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北京市医管局了解到，市属22家医院通过托管区属医院等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覆盖了14个区。来听报道。 上午10点半，顺义妇儿医院一层呼吸科诊室外，家长刘先生带着1岁半的孩子来看病。 人比较少，环境也比较好，我们看病也比较及时，今天早上一来就能排上号。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儿童医院的顺义分院是吧，专家每周都到这边来治疗，有保障。 正如刘先生所说，2015年北京儿童医院就托管了顺义妇儿医院，原来需要开车1个半小时进城看病的患儿，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王天友介绍，托管的第一年，顺义妇儿医院的门诊量就上升了23%。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已经开设了24个专科门诊，那么既开展了小儿眼科、小儿耳鼻喉科、小儿皮科，所以老百姓对医院的认可度也好。 记者了解到，像顺义妇儿医院被北京儿童医院托管一样，北京中医医院托管了顺义中医院，北京世纪坛医院托管了海淀阳光店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托管了平谷医院、通州新华医院，北京朝阳医院托管了北京怀柔医院，北京妇产医院托管了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北京市医管局副局长潘素燕说，这些医院真正实现了一体化管理， 实行的是一个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权还是归我们区政府，把经营权受这个政府委托交给了托管医院，托管医院呢有了经营权和对人财物的全面管理权以后，那么实行通过总院长负责制和这个大科主任负责制，就能够有效地把市属医院的专家、技术、管理、品牌能够有效地辐射到被托管医院。 潘素燕表示，到2020年，全市市属优质医疗资源将辐射全市所有区， 目前覆盖到了全市14个区。北大肿瘤医院在门头沟区要有一个项目，我们正在设置审批阶段，还有房山和密云这2个区呢，我们也在积极对接当中。 继续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平安校园建设标准试行发布，从8方面92个项目为平安校园立规矩。市教委介绍，预计到2020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将基本达到平安校园建设标准。昨天是第19个全国爱耳日，今年的主题为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最新的资料显示，本市听力残疾22.7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22.7%，新生儿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率超过1/1000。随着年龄增长，5岁前听力障碍发病率会上升到2.7%，青春期则高达3.5%。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首都野生动物种类呈现增长态势。截止到去年底，北京市野生动物种类达到600种。从本月初到中旬，香山公园内的100多株腊梅迎来盛花期，游客朋友可以到公园眼镜湖南侧的腊梅谷赏梅。今年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100周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透露，经过近3年紧张施工的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保护工程将于5月底完工，6月初亮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扩散条件有所好转，空气质量还不错，但天空云量较多，光照不足，气温有所下降，请注意调整穿衣。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一书，是由两位在日本研究村上春树的权威学者，知名文艺评论家汤川峰和日本共同社文艺记者小山铁郎共同写就的解读村上春树文学作品的一本书。全书由四个长篇对话记录以及15个专栏构成，并附上了村上春树所有书籍的年谱。这两位和村上春树几乎成长于同一个年代的作家，以他们独特的文风来展现了村上春树文学作品之外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为我们打开了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今天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解读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一书。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两位日本人写的，一位叫做汤川峰，一位叫做小山铁郎。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是翻译过这本书的，叫做赵杰。我们首先欢迎一下赵杰。你好，赵杰。 大家好，我是《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的译者赵杰。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请来的特约嘉宾，也是话剧演员汤佳琪。欢迎佳琪。 大家好，我是汤佳琪。 说到了村上春树，我相信每一个80、90后的心中都有一个村上春树。无论他的《挪威的森林》，还是《海边的卡夫卡》，还是 EQ84 啊，大家都是非常印象深刻的。而且我们经常会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拿出村上春树的美句啊， 对对对， 名句，表达我们当时的一些想法或感受。 神剧大师， 没错没错。其实说到村上春树，我挺想问问两位，两位都是，他家其实90后是吧？ 95年的。 95年、对。赵杰是80后，也是90年。两位90后，我一个80后啊，我们是两代人其实，但是我们共同来聊村上春树，肯定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先问问佳琪吧，95年，你今年23岁啊，是在高中或初中的时候看到的吧？他的作品。 也是初中的时候其实就了解，但是其实一直也没看，因为那会儿语文老师就说，哎，这太深奥你看不懂。然后后来就是到了高中才开始看他的作品。但是其实我就是最近其实也又翻嘛，因为最近也会再看，但是就是觉得当时的那些不懂的问题就太多了，就是根本不懂，就他在困惑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但是最近看了就感觉好像懂了一些了。 其实我觉得他的句子还是特别深奥的，你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是在大学的时候，05、06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书摊里经常会出现他的《挪威的森林》，还有《EQ84》。 对， 比如说哈，有这么几句话印象特别深，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如若相爱便携手到老，如若错过便护他安好。多美的句子呀。 对对对。 还有刚刚好看到你幸福的样子，于是幸福着你的幸福，是吧？这都是文艺青年喜欢的美句啊。 对对对，而且特别的那个言简意赅， 说的就特别 对，就把你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是的，是的，是的。 比如说，旅行的好处在于可以暂时远离日常生活，还不必承担平日里琐碎的责任。因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到达任何地方，所以到这地步只好彼此觉悟。 嗯 啊，你读了之后立马就把你点醒了， 对对对， 就像点亮你的智慧一样。我不知道这个佳琪哈， 嗯， 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句子给我们读一读？ 我也是有，而且当时我特别喜欢就抄在小本上，有的时候就你不懂也想抄嘛。就当时我抄的是有一个，是世上有可以挽回的和不可挽回的事，而时间经过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就当时我觉得，哎，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呀，不可挽回呀，就鼓励自己就别浪费时间。 嗯、 然后，但是也有那种，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哪里有人喜欢孤独，那个当时我也抄过。 对，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 嗯， 就是这些句子啊、还有一句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对， 就像我前段时间看梭罗写的《瓦尔登湖》一样， 嗯， 我总觉得他的每一个句子都好像经过了时间的洗练才会那么的凝练。张杰因为是翻译这本书，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你在翻译他之前看过村上春树什么样的作品？ 因为首先呢，我个人是日语学习者，刚刚好呢，我的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也是日本文学， 嗯， 所以当时为了研究村上春树是几乎阅读了他所有的作品，包括长篇和短篇。对，是这样。在你阅读到这些作品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就是跟我的第一印象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人物。 嗯， 比如说在你第一次阅读他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是从这个挪威的森林开始入手的。 嗯， 给我们的感觉呢，他就是一位青春写手。 嗯， 包括后来可能我们在看那个年代的郭敬明的时候， 嗯， 大家都会多多少少的去发现一些村上春树啊，或者一些对， 嗯， 对对。但是其实在你再往下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作家他其实想表达的东西没有那么简单。 嗯， 那具体他想表达什么呢？我想这本这个阅读村上的午后里面，汤川丰先生和小川铁郎先生也谈到了非常非常的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在这里我想讲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与我们这种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十七八岁，比如说大学年代去阅读村上春树不同，嗯，我们可以看到汤川丰先生他是1938年的生人，而小山铁郎先生呢， 嗯， 他是1949年，真的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在他们这个年纪再来读村上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想可能是很多年轻人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获得启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嗯，其实说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汤川丰还有小山铁郎，其实这两位作者在日本的学术界和文学界应该说是鼎鼎大名的。赵杰做个介绍吧。 首先是汤川丰先生，他呢是1938年生于日本的新泻县庆应艺术大学的文学系毕业。庆应艺术大学我们也都非常熟知，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私立大学之一。 嗯， 他呢是文艺春秋出版社的董事兼文学界的总编。 嗯， 文艺春秋出版社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芥川奖的评奖单位，以及他公布出来以后会登载在这个文艺春秋上。同时呢，汤川丰先生也曾经写过自己的书叫《读须贺敦子》，可以说他是一位文学性比较强，然后偏向于学者型的这样一位人物。 嗯， 而小山铁郎先生呢，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记者，文艺记者，其实就是采访一些这个文学界呀、 艺术界的大咖哈。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他应该亲身跟村上春树对过很多次话。 是的， 所以才会有很多感受。 对，他基本上每一部作品出来之前都会跟村上先生有一个对谈。 哦，所以这两位作者他们来写他们眼中的村上春树，可能跟我们80-90后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佳琪你先说说吧，之前是在10年前吧，差不多， 读 过村上春树的作品哈，这次是看到两位应该说跟村上春树的年代差不了多少吧， 嗯， 应该属于同龄人。 是的， 来写同龄人的这样一本书。 嗯， 你有怎样的感受？ 然后其实我当时就特别注意到它里面就着重的还讲了音乐这一部分，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就是所谓孤独这一章是吧？ 对对对。 嗯， 因为当时他讲音乐的时候，然后我突然就想到，其实有的时候音乐在文学作品里，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的听到，但是非常有那种听觉的效果在里面。 嗯， 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 我读那个《且听风吟》那本书的时候，然后就是在最后，他可能是我记得是用了一段广播节目的一段，就出现了这么一段广播节目，然后当时我觉得他除了就是表达了作者的那个心声吧，就是在里面我的心声之外，还使用了就一首歌叫《加利福尼亚的女孩》，然后我对这首歌特别印象特别 深刻、 啊、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歌特别有贯穿性，因为他在里面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女友所谓、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歌里面会讲，比如说这个中西部的女孩是什么样的皮肤，然后这儿的女孩是什么样的性格，然后我觉得就是每一种女孩都非常契合。然后我记得在最后的时候，就是她应该是29岁那会儿、然后她写了一段话，她说那张唱片依然待在我唱片架的尽头，每当夏天来临我都抽出倾听几次，而后一面想加利福尼亚一面喝啤酒。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特别好，就是能感觉到这个作者对这个音乐的那种热爱，就是只有他真的喜欢，他才会把音乐作为这么贯穿的这种核心放在这个篇章里。 没错，这篇文章叫做所谓孤独、音乐、流行、摇滚与爵士，是汤川风写的。他说从少年时代村上春树就是狂热的流行音乐及爵士音乐的爱好者。 对， 然后他里面讲到了除了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开始用索尼的半导体收音机来听音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的经历之后，还讲到了在1974年村上春树正在上大学的时候开了自己的爵士乐酒吧。由于种种原因，他大学读了7年才毕业，上学期间就已经结婚，由于厌恶朝九晚五的工作决定继续自己开店。他里边还特别讲了一段话哈、这段话应该是引用村上春树的一段话，他说如果追问原因，大约是因为自己开店的话就能从早到晚的听音乐了，如果循规蹈矩的进入公司工作则只能没日没夜的忙工作，没有时间听音乐，我一直向往那样的生活，那才是我的理想，至于当小说家什么的做梦都没有想过。这不是撒谎，当时我不仅仅是放唱片，还差不多每周都会请日本的爵士音乐人来到店里现场演奏。这是讲到了村上春树对音乐的迷恋。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它是非常有逻辑的一本书，它分得很清楚啊，就是村上春树不同的生命阶段，他的哪些经历贯穿始终，有的人写的是《且听风吟》有的人写的是他的音乐古典作品，还有的人写的是他的爱好，包括还有他的电影。 就着两位的话题继续往下讲的话，首先讲讲就是他当时讲的这句话啊，如果追问原因的这一段话，其实这一段话呢是非常非常村上春树的，他村上春树在有一点避重就轻的感觉，但是其实又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其实我们在重复的再去读《且听风吟》的时候，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努力的去探索自己跟世界的这种关系，介于虚无与实在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候，他其实好像在表面上我们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无所事事的一个悠闲自在的每天去酒吧和他的朋友泡泡吧泡泡女孩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其实呢他好像又在撒谎，这又不是撒谎。当时我记得在早稻田大学的时候，我也曾经专门到过村上春树他曾经住过的学生公寓，也去寻访过他当时开的这个 Peter Cat。 这个 Peter Cat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你走在那个街道上，当你看着他曾经住过的地方，当你想着他们这个团块世代的人他们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可能会更深的去理解他们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他们想表达的是什么。 没错，其实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且听风吟》呢我特别喜欢这个书名，我觉得翻译真的是做了很大的工作，就是很伟大啊， 对， 把这么美的 余少华先生 对把这么美的这几个字啊展现给我们。《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他的发表日期是在1979年，那个时候应该是日本战后的20-30年吧， 对， 也是这个社会比较动荡的那几年。然后呢这本书其实是村上春树小说的语言风格呀写作技巧和后现代主义艺术氛围的源头还有雏形。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他其实摆脱了原来日文小说文本的那种非常平庸拖沓的理念，他是借鉴美国现代小说 的这种简洁明快的文风，创造出的一种小说革命。所以说它也是日本当代小说的一个精神和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这本书其实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啊？它其实被称为村上春树的青春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的就是村上春树二十岁时的故事。小说的情节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就讲述了主人公我在暑假期间带着学潮后的疲惫从东京回到故乡神户的故事。当时我读的时候也比较好奇，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欢这本书哈？我想问问佳琪，佳琪读过吗？《且听红吟》？ 当时我是读过的，然后当时其实我对其中一段就是特别的印象深刻，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时代可能离我太远了，然后我对他那种内心的那种想法可能不会感同身受。但是当时我读过一段，我就对他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和鼠疯狂地喝光了能够灌满25米长游泳池的啤酒，我们扔掉的花生皮可以铺满整个酒吧的地板，否则我们是不会撑过这个无聊的夏天的。”就是当时我是有一些触动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有着那种就是空虚寂寞的内心，却不能改变自己的现状，就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就觉得我们其实还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年纪，我们想改变自己，我们可以读书，可以学东西，或者说感情上我们可以谈恋爱，我们可以干嘛，但是所 有自己的选择， 对对对，我们可以选择，可以去改变，但是他们就有一些空虚然后无力这种感觉。 对，《且听风吟》里也有特别美的句子，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看海看久了想见人，见人见多了想看海，再也无需前思后想，一切起飞已然过往。”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它其实涵盖了村上春树的非常非常多的过往，包括还讲到了他的电影。这张叫做从戈尔达到考里斯马基，佳琪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因为佳琪是喜欢看电影嘛。 其实我看就是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对他的电影其实我是他还有电影吗？就是我是这种感觉。 你就觉得他可能不是一个特别爱好电影的人。 对对对，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就比如说可能我看过这个电影，但我不知道是他的东西。 赵杰其实应该比较了解村上春树啊，他是不折不扣的电影迷。 对，其实在整本书里面，汤川丰先生他所发言的内容或者是他所写的这些小短篇，大家可以以一种真正学习的态度来阅读，就是他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不仅仅是阅读村上春树的启示，包括这个汤川丰自己的一些思考在里面。而在这个关于电影的章节里面，他其实是描述了村上春树本人对电影的一些爱好，一些喜好，或者他在看什么样的电影。其实文学嘛，它终归是相通的，不管是电影也好，还是戏剧也好，还是文学本身也好，还是音乐也好，其实这些都是相通的。村上春树其实在他的作品里面有大量的对电影的一些影射或者是一些直接的引用，包括他的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出现的大量的音乐。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且听风吟》里面的 Surfing Boys 沙滩男孩的非常多的音乐，其实这个我想是延续到了《奇鸟形状录》里面那个女孩，她叫 May， 她其实感觉就是一个 surfing girl 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她这种东西一以贯之的出现在一位作家的作品中，你再去阅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村上春树在《且听风吟》当中一直提到的加利福利亚的女孩。 Well, East Coast girls are hip, I really dig those styles they wearWith the way they talk, they knock me out when I'm down there. The Midwest farmer's daughters really make you feel alright. And the northern girls with the way they 这本书啊，它是非常短小的一本书，我觉得哈，总共也就300多页，不是属于大家想到的长篇大论似的。 对， 而且其实还是语言偏学术化一点。我想问问赵杰，作为一个90后，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是怎样提起兴趣的？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太学术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真的是非常学术，但是我想对于一个作家的喜爱或者对于他的了解，其实有的时候是逃不开这些方面的。因为你在读一个作家他的书读多了以后，你会关注的不仅仅是他的故事往哪个方向发展，他出现了哪些主人公， 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会更想知道这位作家他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位主人公，来让这样一件事情发生。而且他其实作品里面，包括这本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里面，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嗯， 比如说这篇跑步现在都非常流行啊，非常流行马拉松啊，大家都在夜跑啊，这样。 嗯， 那村上春树他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长跑爱好者， 马拉松迷是吗？ 对，跑过超级马拉松等等。包括你会看到他的一些对历史的关注。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在于说，他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很多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作家的另一面，他严肃的一面， 没错， 不只是飘在故事表面上的这些东西。 对，就是村上春树，其实他曾经在自己的书中反复讲到了，他认为跑步是一件与自己的性格十分相符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也会常常需要自我监督。从他正式开始跑步算起来已经坚持了23年，几乎每天都在跑，每年至少要参加一次全程马拉松。哇，我觉得现在叫老爷爷啊，这个老爷爷太特别了啊。 是的是的， 好多人叫他村上书哈、啊。他后面也写到了，就是虽然他的这个马拉松的成绩有些时候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是呢对他来说，他就想要一种在空白中奔跑的身影。 因为他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多产的一个作家了。他就说是他从29岁就开始写小说，然后基本上长篇一个短篇一个，除了当时挪威森林之后他又出了一个长篇之后，反正前前后后一共有40多部作品。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肯定是那种平易近人的人，觉得他想说的话很多，说明这个人表达欲望其实挺强的。但是后来就听说，就他一直说自己喜欢跑步，然后坚持游泳，而他曾经不是自嘲说，就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那个什么宿醉呀、头疼肩疼这种经历我都没有，就是我觉得哎呀这个人那肯定就是那种不平易近人，然后就是那种 冷 生人勿近，特立独行， 理性冷静， 对对 对, 对，就那种人。然后我就想哎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后来又了解说，就是说他爸爸是一个日本的语文老师，然后说他妈妈是富商的女儿，从小他爸爸就培养他。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谈什么心？快去看看咱家装修工地。 呈上我的手机，媳妇儿来。 才懒得查你微信呢。 让你用我手机看工地，零死角，零时差。 哦，对。有人替你全包圆，你可省心呐！ 我找了这么靠谱的装修公司，又省了那么多的装修款，是不是应该受到表扬？ 哎，你找全包圆装修到底省了多少？3万？5万？ 你再猜。 难道更多？不就是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吗？还有更多优惠？ 这个月全包圆店庆加新品发布，优惠力度史无前例，但是名额不多。 然后就让我眼疾手快的老公抢到优惠名额了， 于是秒省6-7万呢！哎呀，我说了做了。 老公，么么哒，给你点赞。你看我妈那儿是不是也该装了？ 什么你妈？那是咱妈。400-606-8866，现在就给我丈母娘抢优惠去。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遇见好彩头，购机会更旺。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春季活动中，详情致电88315888。日立 ，Hitachi。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想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一书，是由两位在日本研究村上春树的权威学者，知名文艺评论家汤川峰和日本共同社文艺记者小山铁郎共同写就的解读村上春树文学作品的一本书。全书由四个长篇对话记录以及15个专栏构成，并附上了村上春树所有书籍的年谱。这两位和村上春树几乎成长于同一个年代的作家，以他们独特的文风来展现了村上春树文学作品之外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为我们打开了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今天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解读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一书。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是翻译过这本书的，叫做赵杰。我们首先欢迎一下赵杰。你好赵杰。 大家好，我是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的译者赵杰。 嗯，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请来的特约嘉宾，也是话剧演员汤佳琪。欢迎佳琪。 大家好，我是汤佳琪。 刚刚佳琪说到了，觉得他是一个挺自来熟的人啊。其实我看他的作品，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挺缄默的人，或者有一些不善言谈、高冷范儿的这么一个人。 嗯， 赵杰觉得呢？ 我觉得用我的感受来讲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他是一个很理智、很理性而且很坚守的人，他非常有原则。其实他很代表性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他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之后，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那边正是战乱嘛，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但是他再三思量之后还是去了，做了一个很有名的演讲，就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的演讲。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当一个鸡蛋碰向墙壁的时候，那我一定是站在鸡蛋这一边的。他其实就是自始至终，他还是对于这种封闭性，比如墙壁代表的这种封闭性，他是持一种反抗的，或者是说我站在弱小的人群这一边，就是很令人感动的一种精神。他把这种东西一以贯之的在自己的作品中来呈现的话，我觉得这也正是因为他的作品可能就像佳琪刚刚说的，2年以后我读不一样，20年以后我再读，可能看到的东西又不一样。 你有没有感觉到啊？其实村上春树的作品是和他一起在成长，他每一个成长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放到作品里，所以你读它，你总会觉得好像，哎，我每次读它都会有新的感受。作品在成长，它也在成长，而且你会发现，其实这跟它在处的那个时代有非常大的关系。 嗯， 日本的那个时代，那个背景塑造了这样的作家。 嗯， 其实同时还存在了大江健三郎，也是这种感觉啊。小丑之花，我就会觉得啊，他怎么会这样写东西？大江健三郎是有点像契诃夫那个范儿的， 对对对 啊、哦，比较深刻范儿的。那这个村上春树是比较韩郭敬明范儿的哈，就年轻人比较喜欢。 就他说的话比较容易让你去接受，就哪怕你可能就是不懂、想不明白、但是你会觉得他说的是对的，然后你就会顺着他的这个观点，就有一种洗脑的感觉。他这个人， 没错没错。 就我记得特清楚，因为之前。那个我原来刚高中毕业的时候嘛、然后那段时间我刚看了那个挪威的森林，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其实本来那会儿也没有谈恋爱，然后就看完这个之后，我就对这个爱情有一种这个恐惧心理。我觉得这个怪吓人的，你说他这个对爱情多无奈呀，是吧？又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然后一般人家看本书人家都会告诉你，哎，这个事儿你应该这样，其实他有一个总结性的，但是他就会、其实把他的这个事情放在这儿，然后把思考留给你。 在这本书的眼泪这一章是小山铁郎写的，就写到了关于挪威的森林。它里边其实也讲到了村上春树的长篇作品当中，在故事结尾处或高潮处，主人公常常会落泪。其中就讲到了挪威的森林，包括还有海边的卡夫卡。挪威森林里他就讲到说，故事最后穿着在森林中死去的侄子的衣服的玲子，同样是乘坐新干线前来东京与我相会，在分别时玲子握着我的手说，也许再不会和你见面了，反正无论我去哪里都永远把你和侄子记在心里。此时我看着玲子的眼睛，她哭了。也是在这句话之后，仅用一页篇幅故事结束了。这种感觉就像看电影。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其实眼泪这个，我在翻译这一篇的时候啊，始终回想着一句话，就是写杜拉斯的情人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哭过之后爱情就降临了。他其实就是在讲当时这个小情人跟这位华人男士分开之后，那么他在迎娶自己的新娘的新婚之夜，他是大哭了一场。那么哭过之后呢，重新翻一个篇儿，生活进入下一个篇章，就是脑子里面始终回想着这句话。哎，再去翻译这个眼泪这一篇这个很短小的文章也好，或者再去看村上春树的书的时候，原来如此。 你比如说在这个写眼泪这一章当中，他就说为什么村上春树在长篇当中都会有哭泣这样的桥段，哭泣究竟缘何而起呢？我想是因为这些主人公或者重要人物在一种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心情中，猛然发现了一直以来支撑着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因此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平日里我们为日常琐事所累，往往并不能注意到底什么才是自己不能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当我们已经失去最为珍贵的一切，在那种切实的失去的心情当中，才能够最终实现与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的对话，从而明白到底什么是在支撑着自己，自己不能失去的到底是什么。这时便会情不自禁地哭泣落泪。人们的成长也正是在此时实现的。他就说到了村上春树的小说当中描写的人的成长的重要性。赵杰觉得翻译这本书难吗？ 还是挺难的。因为确实它里面涉及一些学术性的东西，但是也非常有趣。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我在第一次拿到 EQ84 的时候，我是花了大概两个晚上，那个时候第三部还没有出来啊，其实我是怀着一种非常恐惧的心情在看。 为什 么？因为里面的小小人这个元素，哎呀，让我觉得非常的恐怖。我说这个小小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哎呦，太害怕了，几乎是像看一个恐怖小说那样，你既停不下来，然后又不停的，只能抱着一种恐惧的心，就像刚刚那个电影里面说的一样，一面瑟瑟发抖，一面看完了这两本小说。然后在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才领悟到，原来这个小小人可能代表的就是那些盲目从众的一些社会大众的心理。正是因为有这些，当你心里面有一个正确但是和其他人都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恐怖，就心中的疑问是豁然开朗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书虽然有些难，但是因为其中的涉及到村上春树原文的句子，基本上都是从几位林少华先生的一本、赖明书女士的一本、包括施小伟先生的一本里面原封不动的摘取下来的。 这本书其实说到了 EQ84， 再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背景普及啊。这本书其实讲的是 男主人公天吾和女主人公青豆在小小人所营造出的未知的 Q 世界当中相遇的故事，反正有点科幻吧。 魔幻奇幻。 对，男女主人公经历了不幸的童年，那其他登场的人物成为暴力的牺牲品，虐童啊，宗教狂啊，暴力等等，像空气之勇，他这个勇就有点像什么，就是蚕蛹的蛹啊，空气之勇无孔不入的贯穿于人的存在空间，所以讲了一种挣扎不已的残酷的青春。 对，其实 EQ84 里面它造成这种恐怖氛围的就是小小人代表的那种他没有用这种动作上的暴力来体现暴力，而是用一种精神上的暴力来体现暴力。其实这个暴力元素也是贯穿村上春树的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其实挺想问问赵杰的，虽然没有办法采访到两位日本作家啊，其实这本书它是一种对话体的形式。汤川峰和小山铁郎一直在对话的感觉。 对，所以你就能看到两位很资深的学者，他们在看问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深入，他们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慢慢的在看完之后，以一种很轻松的对话的方式，你反而能领会到这个作品很深入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我个人最喜爱的一个章节吧，其实是对话四，它讲的是村上的短篇小说。因为我们在读村上的时候一般都会选取一些情节性很强的呀，一些长篇作品，但是就是没有察觉到他的短篇原来是这样。 对话四当中也讲到了，说汤川曾经说啊，说村上春树曾说自己基本上算是一名长篇小说作家，只是时而写一些助跑式的短篇作品，并在其中进行新的写作技巧的实验。可是在本次对短篇的通读中，我们发现这些助跑其实具备了极高的成熟度、完成度。小山就补充说，不仅仅是完成度，作品的多样性也令人惊叹，有十分流行的作品，有故事的展开较为自然，只需通读即可理解的，也有不知所云需要反复阅读的，更有虽然不可思议但却深深打动读者的作品，总之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佳琪看过这篇文章之后有一个怎样的感受呢？ 就是当时其实我看他的长篇就比较多，短篇少，但是当时我看这个之后，我就让我想起了很多我看过他的那个散文类的，其实也是算比较短的。我记得我是在一个广播节目里，然后听里面的人说过一句，就说他当时说了一句，他说有时拨弄着吉他出神，就像恋爱中的人那样。然后当时觉得哎，这个写的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那会儿老练吉他，然后刚开始上大学，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是谁写的，然后之前他们就说这个是村上春树写的一篇散文，就像恋爱中的人一样。然后对那个就感觉特别深刻，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这么一个能写出挪威森林的人，也能写出就那种特别简单的语句但又特别甜蜜的那种句子，就当时我是特别喜欢他这篇散文的。 所以说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师啊，带给我们的这种文学的宝藏就是像光谱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然后他丰富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心灵。 对，其实就是对于村上春树的理解，这本书里面他强调了几个内容呢，一个是讲这个所谓的地下二层的黑暗，就是村上春树所有的作品里面的黑暗的东西，村上春树里面作品里面所有涉及善恶的部分，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比如说女性的视角啊，历史的视角啊，美国或者西方对作家的这个影响啊，包括一些宗教啊，包括甚至我想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些最不容易理解的地方呢，它在日本其实有一个学术上有一个名词叫做物语论，其实它就是用这个小说论的方法来论小说。 其实我当时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这个村上春树是一个宝藏，就是他还有太多东西需要我去挖掘吧，就可能之前我可能看的就比较只是觉得小说就是小说了，但是可能我没有去真正的了解到他这个人。我觉得其实就当你知道，就是因为我觉得作者是藏在他的小说背后的这么一个角色，就如果你能通过这一本书，通过这位两位大师的对话去了解作者本身，再去看他的小说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知道你是谁，然后我也知道你写的这个东西到底想说什么。 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村上春树，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叫做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我觉得这本书虽然它篇幅不长，它浓缩量比较大，想要去了解日本文学，我觉得这一本书就够了。 至少在那个时代，去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包括了解这些作家他们的思想就够了，已经非常深刻了。 是， 在节目的最后，请佳琪来为我们读一段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精彩的段落。 那我就读一下这个眼泪这一章节的后半段吧。那么这样的哭泣究竟缘何而起呢？我想是因为这些主人公或者重要人物，在一种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心情中，猛然发现了一直以来支撑着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因此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平日里我们为日常琐事所累，往往并不能注意到到底什么才是自己不能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已经失去最为珍贵的一切，在那种切实的失去的心情当中，才能够最终实现与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的对话，从而明白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自己，自己不能失去的到底是什么。这时便会情不自禁地哭泣落泪。人们的成长也正是在此时实现。村上春树的小说描写的往往是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可称为成长小说。其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必然会哭泣，而那眼泪就是成长的象征。在挪威的森林中，侄子死后，我曾在山阴的海岸徘徊漫步。在那次旅行中，我睡在海边沙滩上，睡不着的夜里就会想起侄子，同他对话。通过与死去的侄子的幽灵般的存在的对话，我重新记起了重要的东西，而这记忆是以切实的形式重新苏醒的。这时我便实现了成长，而成长的力量助我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当中。在挪威的森林中，侄子死后，林子曾对我说，请继续成长，成为一个大人吧。海边的卡夫卡中，在我下定决心回东京时，大岛也说，你好像是长大了呢。这些都是体现村上春树的小说实为成长小说的地方。总而言之，人们在某种时刻会突然意识到对自己最为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常常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常中被自己遗忘忽略的东西，而一旦意识到，则会恍然大悟，落下泪来。这些眼泪正是成长的标志，存在于村上春树的小说之中。 其实刚刚佳琪读了这一段是关于阅读村上春树的午后眼泪当中的一个片段， 对， 非常好。我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本剖析村上春树的思想情怀的一本书，能够去探秘隐藏在村上春树这些著名作品背后的秘密。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通过对村上春树的了解，更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有所感悟。最后吧，其实要送给大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村上春树的一句话，他说，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所以说他的作品其实给人一种力量，给人一种坚持。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有所爱，有所期待，有所坚持。 是，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 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